众生意平等，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。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， 那里有更美风景，人民都可以，人民都可以得胜。 MyRadio.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。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、根文之。 各位观众，希望呢集系短期之内最后一集没有郑松泰嘅建国研习班，照旧都系有梁文涛教授同埋蔣锋做我哋嘅嘉宾主持。 系，大家好。Hello， 咁好，郑松泰啱啱同佢去扫街，台湾叫扫街啦，香港叫咩啊？ 游有时都会抽，有时都会抽。 扫街游啊， 扫街咁啊游。 巡区 荃湾 吓，亦都叫做咁样。 荃湾地铁站。就踩到去荃灣西站，又屈翻曬，經過啲街市嚇。總之就迂迴曲折，咁咧就底褲都濕埋。咁啊，即係 好熱啊！今日 嗱，大家即係屋企嘅朋友，如果你有幫手，你仲未試過有底褲濕曬嘅經驗咧，證明你冇唔夠落力。用我咁樣講，所以咧冇理啦。定翻三日啫，系嘛？大家帮手出得嚟街站就出嚟街站，系啦，走去得噶啦，直接走去着件黄衫或者着件热血 T 又好，普罗 T 又好，直接去留意翻嗰啲街站嘅地方。咁我都去咗十零个街站，呢啲大概五六日到，咁都算系唔少。咁啊，头先阿汤姆咧就嚟，即系。收割咯，我哋话佢，因为 佢输俾多伦多唔系咁意思啦，系嘛？ 唔系嘛？佢因为唔系阿泰讲嘅啫，呢个唔系我讲。阿泰又话汤姆啊出咗几次街站嘅啫，咁啊睇住阿泰可能有啲机会咧出嚟收割下，唔系讲可能少咧，每个人有唔同嘅岗位啦。咁啊，不过汤姆好落力嘅头先。啊，即系熱血嗰邊嘅主持啦，大家咁早晨，咁啊，大家努力，咁啊，好多人打電話啦，係嘛？即係近又打電話啦，即係冇好多地方地辦嗰啲，其實好多手足冇出去咧，其實都係打電話嘅，嚇、啊，即係一日近打到耳仔都染埋，耳仔都塗埋，咁啊，有啲當然佢哋選嘅就周圍東奔西跑啦，咁啊，講我哋。讲下我的经验啦，好嘛？今日即系一方面轻松啲，一方面又其实系催紧大家咧，系帮手。嗱，你冇睇咧，热血个民调咧，哇，好似大家差唔多喎。咁我话俾你听，如果我哋领先唔到两趴咧，其实系好危险嘅，因为热血做嗰个方式咧，就啱啱同另一种民调做 的主流相反。 咁意思系话咧，亦都系有个即系、自己嘅短处喺度嘅。意思是说你很多老人家他根本没有手机的、是吧，你或者有手机他听两句话民调不懂按那就不按的嘛，是吧？所以其实我们这个呢民调得到你的结果呢，其实应该是反映到可能我觉得相对是50岁或55岁以下的可以投票的人，你假设他们都愿意按个真的答案给你的话，假如是这样的话呢，咁你其實係測到呢啲嘅啫，咁所以你話港島區啊，而家啊民調好似睇到話啊呢、這個工聯會呢、這個郭偉強，哇好似跌咗出去喎，啊四眼好似上咗去喎，話俾你聽，呢、這個咧就唔可以太樂觀啊。簡單嚟講就係我哋參考就得啦，我哋呢個民調。但係簡單嚟講咧，有一個鼓舞嘅地方就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有機會，但係就。不是有把握、啊、所以一定要盡做的了，其實、啊、即是港島的、或者其他地方都是，其實都差不多啦，新界東、啊、或者其他，其實你不要說太好像相對地高一點，你票投不出來都沒用的、 啊，即到時佢因為最後尾兩日你唔知道發生咩事，咁但我哋唔理啦。我覺得咧就按照正常嘅方式咧就去做啦嚇、啊，出到嚟咁好多呢幾日都喺街站都見到有啲係外國翻嚟嘅朋友嘅，即 係 穿著住件黃色 T 或者熱、或者之前買嘅熱血 T， 又冇咩支持邊個咩鄭錦滿或者鄭文泰嗰啲，咁、就走過嚟咯，就幫手咪派嘢咯，啊幫手派嘢。咁我有陣時就喺街站咧，即係講下街站做緊咩啦。街站我有陣時咧就即係建議大家點樣派嘢嘅，其實。系啦，即系呢度讲冇乜所谓。其实我见我而家 show 俾大家睇，因为我发觉咧，系咯，我哋系真系做紧街站嘅、啊，所以我而家同大家讲都冇用，都冇所谓，因为佢哋抄嚟都抄唔到嘅，基本上。 因为抄唔到嘅，你自己伸手足，你都要做翻几 咁讲 十次八次先识噶。 唔系，我话对方，我话对方嘅。嗱，其实咧，即系唔好讲个 detail。点解咁讲咧？就系因为譬如工联会嗰啲咧，今日我喺度睇到。啊中環落大雨，咁我睇哇，點解掛咗幾支旗喺度冇人嘅？即係冇雨啊嗰陣。咁話投訴佢先諗住嗱，提醒翻大家，如果你見到有旗，但係冇人嘅，佢哋冇人嘅，譬如前幾日呢度咧有個姓吳嘅候選人亦都係啊，放咗幾支旗喺度咧就冇人噶啦。咁啊，香港島有好多嘅。啊！即系我哋系咪就要讲翻啲候选名单啊？如果讲名嘅话， 某台唔使， 某台唔使吓。即系工联会吓，郭伟强嗰日成日摆啲旗，插啲旗喺度咧，就走咗，就留咗成晚过夜嘅。我有阵时夜晚翻去十二点几冇，都仲插住啲旗喺度。大家见到咧，即系如果你话帮唔到手，咩都冇所谓。你见到你就可以帮手去投诉佢，咁啊有用嘅。但唔好以为佢嗰啲冇用，嗰啲根本系违规噶嘛。点解违规？好简单。佢冇人喺度，咁我哋去拆，佢哋去想去街站嘅时候，咁啊冇位挂我啲旗咯，咁系咪唔公平啊？你话，即系我就觉得咧，我即系叶普成咧就真系好跟规矩做嘢，收晒嘅旗走，人走就旗就收噶啦，即系唔会好似佢哋嗰啲咁样，即系你就睇翻呢个啲细节嘢咧，就话帮边个？你话啦，即系叶普成就系太正直啦，我觉得系。啊，即系正直到有点傻啊！咁但系 anyway 呢个系我哋嘅宗旨，系嘛？我哋赢就要赢得君子啊！唔好做啲咁嘅小动作啊！尽量即系大家唔好话炒太多花生。你与其炒花生啊，出嚟做嘢啦，系嘛？你睇我啲文，你睇我啲铺文，边度喺度炒过花生嘅？冇噶嘛，全部都系讲我做咩嘅啫嘛，系嘛？唔好炒咁多花生啊！有时间内做嘢啦，周围都系呢个街站，系嘛？嗱，咁咧我講翻好少簡單嘅啫，即系我講咗做咩？即系講緊派單張嘅心理學嘅。嗱，你唔好學嗰啲咧，派嗰啲食嘢嗰啲券嗰啲喎，食嘢嗰啲佢點啊？因為佢盡快派完就收工嘛，咁咪執俾你咯，執咯，執到你面前咁樣。你唔好學嗰啲喎，你學嗰啲咧大鑊，因為咧佢知道你係邊個咧，佢反感，佢唔單止唔攞你張嘢喎。咁所以咧，即係如果你派咧，其實有技巧，因為我哋啲設計咧係好正嘅。即系你个号码又大，跟住即系都好大嘅嗰啲嘢。咁咧，你其实咧，嗱一个人走过嚟嘅视线比较近咁样，走嚟视线，大概呢个咁嘅距离，大概三尺到咧，咁啊递出去，递出去咧就咁样递，而个角度系咁啊，咁样递出去。咁你就直接讲啦，嗱，礼拜几多投票？请支持郑锦满啊，或者请支持谁边个边个咁样，七号郑锦满啊。咁佢咧未必攞你张单张嘅。但是他会看到的，因为他想避开你呢，他不知道眼隻眼望去边，他又望去前面的地下度，那一定望到这张单张的了。那你咪即是夹硬要他看咯，但你又不是执给他、要是都要他要那种态度嘛。那他不拿冇所谓的，因为你信息出了去了。同埋这样做法呢，你身边他另外有些人经过呢，他都听到的。咁呢個效果我覺得係好好，同埋係即係心理上係會好成功。咁你成功派到嘅機會亦都高好多嘅，因為你冇壓迫感啊嘛。佢要攞咪要攞，佢有興趣，咩嚟嘅咧？咁啊攞噶啦會。咁所以坦白講，我派出嘅成功率係真係幾高嘅。話時話， 其實熱狗派傳單方法，我相信係施成至韓龍嘅，韓龍仲徹底添。佢直情係伸手遞份傳單，佢會九又讀公，同時九又讀公公。 同時咩話？ 九十度鞠躬。 唔係，我就覺得唔使九十度。 咁都喺香港唔使去到咁盡啦。 你想唔想我講啊？即係我哋 唔係，因為都係分 內部 唔使講其他嘢，唔使講其他嘢。呢個係我嘅建議嚟嘅啫。 但我亦都係即係以前啦，或者即係最近，即係講睇翻呢樣，最主要係你接收嘅信息。你重點你唔係佢一度攞到張單啫，係咪？咁好多種方式啦，即係可能你哋有其他方式，咁啊唔使講，因為講咗就，因為我講我嘅啫嘛，咁啊唔會透露咩機密啦，咁啊。但係 anyway， 即係我講翻我自己啲經驗，同埋喺街站度，因為最主要係好多好多佢哋係啱啱翻嚟幫手嘅，咁啊多啲提醒翻佢哋可以點樣做，類似係咁樣。咁啊嗌咪啦嚇，嗌咪其實又係簡單啲好嘅，最後呢幾日，即係越簡單越好嚇。譬如你是提醒翻，你唔好講九月四號啦，我喺九月四號大家諗下九月四號幾時？你就講禮拜日得啦。嚇、啊！禮拜日幾多出嚟投票、啊？請投五號鄭錦滿。 啊，五號鄭松泰。 七號 鄭錦滿。 七號鄭錦滿，五號鄭松泰。啊，今日搞亂咗，因為兩邊都有 去。 係啦，兩邊都有去。嚇、啊、，anyway， 咁咧就呢個係嗌咪啦，嗌咪你又唔又唔，即系嗌咪其實唔適宜又講太詳細啊！我覺得呢幾日，因為你最主要咧就係、是，因為好多人之前咧，你嗌你詳細啲冇所謂，可能你一紅綠燈啊，佢想聽或者唔想聽，佢呢度聽到。但係而家唔係，而家最主要係要令佢哋禮拜日出嚟投票，唔一定支持你，但係個票率，因為我成日都話啊嘛，中共今次嘅做法，港共政權今次嘅做法就係想有投票率越低越好。我做法佢就越想越低越好，咁所以你唔好理，你總之提一方面提醒翻大家投票啊，禮拜幾多投呢、這個邊個嚇出嚟投幾多號，一定講幾多號嚇。咁、啊、就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我哋如果仲喺街站嘅，咁啊可以留意啦。咁當然街站大家已經好熟悉噶啦，咁但係有陣時企位咧，我就覺得即係可以大家分散少少啦。同埋我唔知啊，係咪一定要企一個旗旁邊啊咁樣，我覺得唔一定噶嘛。 最少有一個手足，因為嗰啲物資 就唔係。我意思係話，我意思係有啲手足都會覺得說啊，我一定要喺個旗旁邊先得，因為要有啲旗我先可以做宣傳。其實唔係噶嘛， 咁就唔係 喺個範圍度咧，有夠大嘅範圍，同埋互相可以睇到，可以照應到，萬一俾人騷擾啊，成可以幫到手。其實就大範圍啲，喺紅綠燈交叉口啊。即係嗰啲商場出入口啊，咁都係你唔好阻住人哋出入啦，盡量。其實大家慢慢就熟噶啦，其實都嚇。咁但係就即係提醒翻，如果有啲朋友啱啱翻嚟，咁其實就可以留意翻呢啲啦。咁啊，講翻琴日喺中環，咁咧就發覺咧，而家有啲外國嘅朋友嚇，咁就有投票權嘅。係啊，咁我哋就因為中環有啲手足啲，即係都可以講下啦，即係同佢哋溝通到。咁啊，我覺得幾成功嘅其實，啊，即係有幾個啊，其實，琴日就已經見到幾個。 我見到你張相，連啲蘇格蘭獨立黨嘅支持者都揾到嚟。 唔係佢經過嘅啫，其實嚇，即係唔係佢又唔係獨立黨嘅，佢係分離主義者，即係意思係佢支持蘇格蘭獨立嘅啫。咁可能就唔係佢住喺香港嘅啦。咁就咁當然呢個係即係傾偈傾傾下。 應該佢 general election 都可以喺個領事館度投票喎。 應該係係、哦，當然係 應該可以， 一定係一定係，因為香港居然冇所謂，香港又可以投票，喺蘇蘭又可以投票。咁佢又係啦，如果答應就投七號啦，鄭錦滿啦。咁另外有啲即係一啲女士啊，諸如此類啊，咁其實外國人都多，英國人多，英國人比較多啲，即係英國泛英國啦，即係比較多啲。今日都同你成日傾到啊，傾到咁啊，即係可能簡單，因為我哋都有英文單張嘅，咁其實佢拎翻去睇，咁啊俾多幾份，咁啊佢 呢兩日趕加印咗啲英文單張前兩日都冇， 係嘛？呢個就唔係好清楚，不過 anyway， 反正即係有咪當然係派啦，因為其實可能之前未必注意到嘅，或者忽略咗嘅，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即係啲票，你諗下司馬文咁攞3%幾啫，係咪先？一句鬼佬啫嘛，咁鬼佬咪投鬼佬咯，變咗咁投咩咧？但係話咁有啲唔想投佢，咁投咩啊？咁咪趁住呢個機會係嘛？哇！我哋又識噶嘛，係嘛 ？bonus 啊，四眼英文都 OK 噶嘛，即係我啲質素真係好勁嘅，話俾大家聽啊！即係 呢幾日先翻咗一個留英嘅。手足翻嚟拉咗好多鬼佬票， 系啊， 你都留意到系嘛？ 系啦，系啦， 租啊， 系啊， 系咪有租？ 开名都未听过，你哋应该系 Rita Kong 呢、okay, 這个呢、okay, 這个适宜喺度开名，真系要大赞嘅。吓、啊，佢、啊、拉咗个拉咗好多鬼佬票之外咧，佢拉咗个鬼佬嚟帮我哋开站。 喺边啊？ 行人天桥嗰个位啊，即系 边个啊？中环 啊？中环嗰条嗰条 吓。其实這個呢个咧，呢、這个话俾大家，其实大部分政党都唔会谂呢样嘢，同、埋大部分政党都做唔到嘅。是吧，我听讲的工联会那些我未讲完，啱啱唔记得咗。佢匿咗喺嗰个商场个角落嗰个出嚟嗰度，喺度两个一男一女喺度倾偈，啲后生仔女。咁完全日半十几分钟半个钟呢，明明都冇雨啦，都唔出嚟做嘢喎。喔，几有趣喎。所以呢工联会呢基本上呢收钱嘅嘛，是吧，收钱嘅咁啊。好啦，喂，点解你咁少嘅派？唔系喎，中环落雨啊嘛，系嘛？到时咁咪咁讲咪得咯。嗱，所以你就睇翻呢样嘢，你就知啊，即系冇任何热诚嘅，同非常热血嘅，嗱，即系呢啲啫，我都即系所谓看在眼里啦，即系都非常感动，即系我哋啲手足真系扑心扑命。咁但系大家真系吓多啲嚟，多啲嚟。咁啊，今日扫街。數街咧就大家都有準備嘅，有旗啦，咁啊有啲燈嗰啲五號啊咁樣，咁啊阿泰就都係用呢個方式噶啦，或者揮手，大家都喺 Facebook 都見到啦，咁啊即係個形象都唔錯嘅，形象唔錯嘅。咁我就呢兩日咧就講多咗啲咪嘅講法咧，就多啲介紹翻我自己啲。background， 因為我覺得香港人都犯賤嘅，你即係多講兩樣嘢，譬如我成功大學教授，咁佢會望過嚟睇下你嘅，啊，或者甚至講埋我牛津大學博士，咁佢有好多望你兩眼嘅，啊，咁喺中環最好搭呢度啦，即係唔係話真係咩咁了不起，但係咁你犯賤咪噏你聽咯，係嘛，即係有用喎，原來我發覺，你唔講咧，佢真係唔理你，咁啊停咗紅綠燈，你開麥，咁啊焗住聽你講嘢，咁你個印象咪入咗去咯。啊，系嘛？即系七号郑锦满啊，记得嚟投七号咁样。咁啊，如果发传单都有效率啲啦，即系系嘛，即系会喺度。咁当然佢哋两个人喺度，咁啊有啲人啊嚟影相啦。琴日郁文就又过嚟啦。咁啊，郁文当然好受欢迎啦，系嘛？即系我哋琴日派啲嘢又即系比郁文话好似冇乜反应，我又觉得比我想象中反应好多噶啦。即系唔知系咪我哋手足成日喺度做街站，大家都成日都见啊，咁见得多又觉得哇，即系掂咁样。咁呢个港岛区啦，咁啊，跟住新界西啦，新界西就讲咗啦。上次我又喺葵芳嗰、那个咩广场啊，葵芳站嗰个叫咩？ 新都会。是咪新都会、啊、最大一个就新都会啦， 即系地站旁边嗰、那个啦，总之就系咁啊，又系红绿灯好多人嘅，一放工咧停落去咧，可能起码一百人嘅两边，咁啊开大咪嚟讲咯，讲到你唔听都要听噶啦吓，咁啊一路讲讲咗两个，讲咗哇嗰、那个讲咗两个钟啊，咁又连续咁讲啊，因为我讲啊太唔使讲啊嘛，咁啊即系好啲啦，即系唔会咁伤喉咙，咁啊又有效嘅，嗰边啲反应都。唔算差，雖然大家都講住放工走人啦，咁啊或者係翻嚟又講住煮飯啊咁樣，咁所以放工時間做有啲當然有好處有唔好處啊，人多但係可能唔係好接你嗰啲嘢都唔明啊，咁啊泰阿泰就打努力啲啦，因為阿泰其實就有機會嘅，因為佢下面嘅 margin 都有喺度啊，咁就所以今日就特。 佢嗰次選舉論壇係將自己嘅，即係講得誇張啲，係將自己嘅性命壓上去嘅啦。即係佢絕對係值得當選嘅。 係， 唉，咁樣都唔當選，真係嘢，即係盡力㗎。我哋 即係香港人講豬咧，其實得嚟咧，即係佢會睇到個即係阿泰咁樣指住何君瑤嗰個嘅重要性。相對於即係就算黎毓民同大亨喺陳雲山俾人恐嚇。那個反應是沒那麼大的，即港豬都蠢幾個 婆，在電視那裡播出來嘛，即這些其實是 CCTVB 交劇的有時候，即如果拿去台灣的語境變成鄉土劇的情節來的嘛， 但他們都可能有個感覺觀感，就是感覺就是中間分明就死定了， 中間分明其實是那個環境 那我們其實就唔驚㗎啦呢啲嘢，咁啊講埋幫阿大亨啦，大亨就去個 去過一次，即係議政治啦，啊，咁啊喺九龍呢，這個九龍灣企業村嗰度，啊，咁啊大排檔嗰度，咁啊好嘢，好嘢食嚟嘅，大家可以幫襯下，即係問味嗰間，有冷氣嗰間嚇。咁啊，最主要係早兩日就同佢去運體育夠講。 哦， 体育够讲，咁咧就我就好耐冇做运动啦，因为我之前扭伤咗膝头，跟住手腕又扭伤咗，最近又好翻少少，咁啊真系好耐冇做运动，咁谂啊，唉，梗系唔同佢哋跑到啦，咁啊后屘咁啊英军又带嗰啲操啦，咁啊 OK 喎，我啲操嗰啲动作咧有几个好难嘅，我都做到啊，竟然，咁可能我之前都有些少运动底咧，咁就即系都做到，咁我谂啊，哇！體能再操翻勁啲， 你係需要 pick up 翻嘅。你傾過話，如果老介打去台灣，你係會上山打游擊噶嘛？ 會咩話？ 你會上山打游擊噶嘛？如果 哦，上山打游擊就呢個要操翻噶啦。而家準備， 因為英軍佢帶領住嗰個體育教官根本係準軍訓嚟嘅。 系啊，军训嚟嘅，所以我冇去跑步啦。嗰个就 即系你少年军，你都去过嘅喎。不过真系 冇去少年 军。啊，系啊，嗰次大坑叫我哋唔好去。 冇去少年军。咁咧就体育教讲，我觉得意义都几重大。即系我越谂就，因为体能系真系好重要。体能，你而家选举咁真系你好花体力嘅。 呢个系亦都系雨伞革命血泪教训嚟咯。 系。 为下一次即系街头有事做准备， 系啊，即系走都走得快啲啊，系嘛？差佬追都追唔到，喂，真系咁样走法，你差佬真系追唔到。佢追你五条街追唔到，佢系气咳唔追嘅。 佢哋讲嗰啲叫做我唔知道中文点译啊 ，muscle memory 真系练过咧，你自然反应系嗰下就系重伤同轻伤嘅分别。 平日练体能系一定冇消防员咁近嘅， 系啊， 肯定系。 咁啊，系啦，帮阿大亨就都冇乜点帮嘅，后屘就去咗蓝田嘅街站，咁就即系听翻大亨讲翻啲分析啦。咁大亨其实都唔稳阵啦，系嘛？虽然即系我觉得都有啲危机，我都有危机，因为你始终你系同紧谢伟俊，系嘛？ 仲西环咧，其实系。 即系谢伟俊埋问题，仲有上届当选咗啦嘛，唔系又第一次出嚟嗰啲嘛，所以其实。即系大家即系帮手啊！九龙东我觉得都要，同埋你礼拜日咧就一定要出嚟，即系人啊搭马啲系嘛，即系佢要搞你咁都比较高成本啲啦，吓同埋都要有 要人多啊，因为即系而家又话啲警力咧又唔知道要调配啲乜嘢，系预算有呢啲嘢发生 的，又讲埋有后备嘅点票中心，即系好明显系一个好大嘅选举舞弊嚟紧， 好明显佢可能即系突然之间全部都点点下票熄晒灯咁样，跟住外边啲人鼓噪啊咁样，跟住有咩？即系我哋其实都可能内部大家都嘅，即系你哋都要。討論一下呢個唔同的可能性啦，沙盤推演一下啦。我的建議就係咁啊，禮拜日咧，但就打唔使擔心嘅。你如果係監票就監票，投票就投票。你做街站出得街啊，即係出得樣嘅，咁啊出嚟啊，即係幫手。咁啊，即係我覺得呢次就。好緊張，因為我啱啱聽翻荃灣嗰啲街坊話，哇！點解今次個個都走曬出嚟咧？荃灣今次又即係好奇怪，香港又完全非常冷清，香港嘅冷清到不得了。咁我嚟到荃灣又覺得，好似有翻啲感受喎，因為即係好幾個何君瑜又好，公民黨又好，即係喺嗰個起碼地鐵嗰度咧，都枕住有人喺度啊！即係咁，後屘我走嗰陣，好似李卓人自己都嚟咗。嚟埋咁，何君瑤當然係淨係播啲咪啦。咁連黃浩明啊，你嗰啲都有，都全部都有出嚟啊！喺附近 最尾個禮拜都唔出就 係啦，冇咁唔係咁，你香港島真係冇，真係見唔到，真係唔好意思，香港島唔知係咪係已經獨立咗咧？即係好似唔關事咁樣。 深信。即系五區嘅街坊都記得，我哋系四個幾月前開始，即系對上一次我哋講縮短 message 咧，係提醒啲人做選民登記，跟住先截止，跟住先至選舉工程真正嘅開始。 咁其實我哋想，我上次都有幫手噶，選民登記嚟咗兩去咗兩次啦，係啊，咁啊。 即係都盡量幫啦。咁我就覺得今次咧選其實係好困難嘅，因為你一個區變成五個區，呢、這個陣仗係需要 係啊， 需要好大嘅。咁當然因為鬱敏又喺度，咁啊陳文嗰邊又喺度，咁但係就即係作為最主要嘅統籌咁啊，大亨當然係好辛苦啦。咁啊， 其實淨係講鬱敏啫，如果唔計五區公投，佢嘅辛苦程度係逐屆以幾何級數增長。 咁、呢個當然係啦，你睇個日日跑嘅地方就知道啦，即係好似有時光機咁噶嘛，咪佢突然之間，怎麼你點解同阿陳雲跟住哦，怎麼喺阿泰嗰度嘅？唉，呢、這個實在真係太勁啦！咁我其實就唔係學佢嘅，只不過咧啱啱唔同站唔同時間咧，你配合得好。咁主要我其實想幫阿泰同埋四眼嘅今次，即係我最主要的重點係咁樣。咁所以就即係有啲需要咪盡量，咁四眼肉都幫佢洗樓啦，洗樓係啊，簡單講翻洗樓經驗啦，洗樓就嗰日廿幾層啊嘛，咁我哋就分咗四個 team， 華富村嗰日 係啦，洗啊分咗四個 team， 咁其實每 team 咧都要洗十層樓啦，十一層到，咁啊即係有啲街坊就都肯開門接你啲嘢添，咁啊都幾我都幾詫異嘅，因為即係咁，當然佢知道你係選舉啦，唔會點樣做啲咩咁。即係，但係就都唔多咁，但係即係佢都會開門咁樣。 大概即係呢個熱烈反應、冷淡對待同埋呢個有敵意嘅比例係幾多咧？ 敵意就好少噶啦，敵意就好少噶啦，因為畢竟可能佢喺屋企，咁你敵佢敵意咁，你驚你唔知點啦，或者唔知啦。好多人未翻啦嚇，即係嗰晚，因為可能係放假。唔一禮拜六嘅禮拜日啦， 喺上上屆咯。 咁就 開學前嘅一個好後期嘅 weekend 嚟。 咁大概其實喺度嘅人大概係唔到三分之二嘅，係超過三分之一係冇人嘅。 OK 嚇 ，OK。 咁就最主要係佢肯收嗰張單啫，就都有一半， 係 都有一半。咁就。應該不止一半，應該是這樣說，如果願意應門的都會收的，應該是這樣說，但是總體來說，所以整個比例大概一半左右，即是你整個數完之後一半收，非常少的人會開門的，不多的，即是很正面的就不多的了。 講到這裡先，下一節繼續。